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最后一节的大香港早晨啦。咁今一节咧就系、是、大亨就唔喺度嘅原因咧，就系、是、佢见到头先嗰个公投嘅结果咧，就系、是、唔够票系即系通过 cut 呢一个嘅新契弟同埋。咁于是咧佢系非常之失望地系 心灰意冷， 使死之选定唔做， 直头就唔做呢个节目嘅。其实本身佢系已经系打紧电话揾阿 Creamy 噶啦。系啦，但系咧就因为大家咧就 唔好散播谣言咯，日落嚟年纪轻轻讲咁多大话。 咁但系大家咧，既然就唔想睇阿 Creamy 咧，咁于是咧就佢就 讲大话，你知唔知？琴日你记唔记得 咩啊？做咩？ 有冇睇大亨对大狗啊？ 做咩？ 唔好讲大话，梁日朗，梁日朗讲大话， 做乜垃圾啊？条友， 快食咗先咪，食咗先咪。今次讲咩？今次就系讲一啲关于教育嘅消息啦。咁因为其实之前吴克俭佢都有讲过，就系话虽然嗰一个嘅即系国民教育嘅课程指引就即系喺2012年嘅时候就撤回咗啦。咁但系其实国民教育一直都喺学校面系即系推行紧嘅啦。即系即使系我自己喺小学嘅时候都系即系不断咁俾一啲洗脑嘅教育去宣扬啲外国嘅信息啦。咁当然而家今时今日即系喺呢一个不断被赤化嘅状况之下，咁而家香港学校更加系尤其严重啦。对于即系洗脑教育嘅方面，咁即系早前啦，咁就有家长咧，就系即系呢一个圣心学校嘅家长咧，就有家长就系话嗰一间学校就因为嗰一个礼拜就呢个爱国周，咁就喺周会入面咧就不断咁强调就系话要爱国啊，有一播啲乜鬼嘢，中国系我老母，唔系中国中国是我家啊，有啲提及话中国系我妈妈，中国我爱她咁样，咁跟住甚至 一年四星期唱喎， 系啊，咁 其实呢一个都系早几日之前嘅资料嚟嘅， 系啊，就星期三嘅啫， 系啦，咁但即系当时其实咧，其实比较系即系引人嗰个嘅即系吸引眼球咧，就系因为系有家长主动系揭露，就系话学校喺嗰个系连续四个礼拜啊，即系成个月啦，喺学校里面日日喺度播头先，日朗提嗰个就系中国是我家呢首歌， 咁 啊，可 有少啦， 少啦，虽然大家有心理准备啊， 吓你啦。我屌你老味，真系难受到！ 即系首先嗰啲歌词、嗰啲音乐已经系超级难受噶啦。嗰一啲嘅动画仲系非常之大陆嘅劣质嗰一款漫画， 超 大 陆 喜羊羊咁样， 仲卵衰过喜羊羊啊！ 系啊，咁即系当呢一个嘅消息即系不断呢一个嘅洗脑咒、洗脑教育嘅呢一首歌不断咁要逼啲学生去唱呢一啲歌啊，系去即系接受呢一啲即系话中国系我妈妈，中国我爱她呢一啲嘅思想不断咁去入侵啲。学生之后，咁其实都引起咗一啲反应。 系小学生嚟嘅， 小学生嚟噶。 一至六都要噶啦，小一至小六都可能都要。 系咪？所以你谂下，你个僆仔可能其实系六七岁啫。喺嗰阵时，其实嗰首歌有咩咧？嗰首歌其实冇内容噶，净系话中国系我老母啊。 咁佢哋使唔使唱噶？ 要。 我谂起如果我僆仔嗰阵时会唱点唱咯？我谂系中国抄念啊，中国抄念啊咁样。 但其实好恐怖啊！即系你谂下，就系当嗰个报道一报道出嚟，其实学校同埋坊间回响好大啊嘛。 系 就即刻喂，你谂下去翻啊！即系你见到其实学文最近冇咩反应，佢一出咗之后，学文就话：喂，你如果系搞呢啲咁冚教，我哋就即刻要跟进噶啦咁。 系啊， 但人哋做紧好耐啊， 佢话好耐。黄之锋仲话乜鬼？如果继续再推国民教育嘅话，我哋一定会即刻出嚟反应嘛。 唔系，但系点解？但系点解我哋咧，即系话今日咧，第四节会突然间讲翻一单嘢咧？ 因为都其实星期二嘅事嚟。 系啦，早几日嘅事，但系冇谂过原来后续嗰个报道系更恐怖嘛。 系啊，咁因为其实咧之后咧，即系有啲圣心嘅家长咧，佢哋自己本身。 身可能啲家長義工啊，或者嗰啲乜鬼家校會，佢本身有一啲 group， 咁就係自己討論翻，即係自己家長喺度吹水咁樣，即係講下啲學校嘅嘢咁樣啦。咁其實佢哋都有去提及到，即係關於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有人報料就係上蘋果，就係關於啲洗腦教育嘅事情啦。咁即係咁，但係入面咧好多家長咧，其實佢哋都係取態就係話，喂呢一啲咁樣嘅好多嘅呢一個放料嘅家長，就係即係破壞咗學校同埋呢一個家長之間嘅關係啦。咁佢哋都覺得就係話，喂有啲人就係話，喂我哋將小朋友就要交俾呢間學校，就因為我哋信任呢間學校。咁樣咧，如果有問題嘅話咧，我哋就應該要向學校溝通，咁樣發揮呢個家校合一嘅精神。咁就唔係應該咧就向呢一個 向外求助， 或者向呢個傳媒披露咁樣。咁又話呢一個蘋果日報哗眾取寵啊，斷章取義啊，不可理喻咁樣。 咁蘋果日報哗眾取寵嘅咁啊，梗係唔奇啦。但係問題就係、是，喂這個 WhatsApp group 係嗰啲家長自己內部一個 group 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 咁即係大家討論，咁即係基本上嗰啲 group member 全部都係嗰間小學嗰啲家長啦、啊。喂，好恐怖噶！你睇有啲留言，有冇人知道邊個係放料嘅人啊？ 拎出嚟斬隻手咁嗰啲， 咁樣喎、啊，跟住就話一定係中午家長義工做嘅，咁樣喎、啊，哇，好即係好恐怖。仲有一個，喂，你唔好以為女校冇欺凌啊！即係佢講嘅就係講話，喂，即係意思係話，如果你哋俾人知道咗你係你啊、你某位家長係你係放料嘅呢，喂，啲同學唔會鍾意你啦，啲老師可能特別鍾意你㗎會咁樣， 甚至可能俾同學杯葛啊之類嘅嘢啦。咁其實你睇到嗰樣嘢就係非常之恐怖嘅，就係、是、啲家長佢係對於一啲洗腦教育佢係唔覺得有問題之餘啦，首先佢喺呢件事上面佢係唔覺得即係話播一啲洗腦嘅歌啊，又或者唱一啲不斷咁宣揚一啲愛國嘅信息，佢哋唔覺得係有問題先啦。而其次就係佢哋反而係覺得即係如果有家長係覺得不滿嘅時候，佢將呢一啲事情對外公開。对外公布，佢觉得呢个系督灰嘅行为，即系将呢间学校就将呢个学校去审判公审，佢觉得呢一样嘢系一个疑误嘅行为，督灰嘅行为，其实最恐怖一样嘢就系话佢系会将呢一个嘅事情，佢哋会攞小朋友嚟去成为一个嘅筹码，即系话喂，如果我哋發現係呢個家長，佢係會將呢、這個個嘅小發現呢個家長，佢將呢一間學校嘅衰嘢爆出嚟嘅話，我要令你個小朋友都係不得好死。你小朋友你喺呢間學校面都係冇地位，你會俾人欺凌嘅，你會俾人杯葛嘅。咁即係其實你睇到其實嗰一個家長其實。對於嗰一個嘅學校，嗰一個嘅擁護啦，其實係一個去到一個係瘋癲甚至係可怕的程度啦。 唔係，其實咧特別係因為我唔知道，因為我首先戴頭盔，我唔係針對個別學校啦。但係咧，對於我嚟講，我認識嘅加拿大聖心咧，係中西區嘅名校嚟，即係一個好傳統嘅一個有宗教背景嘅一個傳統名校。咁我嗰陣時候好多同學咧都係喺呢間學校嗰度畢業噶嘛。我會認為咧就係話，其實點解係嗰個坊間迴響咁大咧？就係、是、響我哋特別住喺港島區嘅人嘅印象咧，即係加拿大聖心係相對嚟講一間比較純潔嘅，即係佢嗰啲即係一間女校，咁裏邊嗰個嘅校風啊，都係好純潔啊咁樣。咁但係當呢一樣嘢爆出嚟時候，其實校方其實嗰個嘅反應都快，因為你突然間係講緊一個月。咁樣播啲一首嘅即係叫做即係中國是我家或者即係中國是我媽嘅歌呢，即係嗰個嘅反響太大，因為其實好多家長點解會係揀呢間學校啫，唔係因為呢間學校幾咁傾向政府啊，傾向建制啊，或者幾咁係表示到你係幾咁愛國，而係因為你間學校嘅就係因為你教識自己學生嗰、那個喂判辨是非啊，自己嘅個人獨立思考嘅能力啊，成為一個最基本嘅就係話你識係待人處事啊，待人接物嘅人啊嘛。咁但係以往呢個係其實強調緊嘅就係你點樣做學做一個好人，學做一個人咯、啊、，OK， 學做一個正常嘅人。但係你睇翻、啊。今次其實成個出咗報道之後，嗰班家長調翻轉喎，其實係用翻嗰種群眾壓力，係用個集體大於個體喎。即係呢一個係我係冇諗過嘅，就係我而家原來洗腦教育呢一件事，唔係話俾我哋聽，係已經係進行緊，係原來已經係嚴重到咁嘅地步。 係啊，甚至滲透去家長嗰度，佢哋都覺得就係話，喂，你哋啲學生都應該係要聽一啲即係接受學校嘅教育啦。即使無論學校係教啲乜嘢，佢哋會覺得係就係話，喂，佢哋 教你啲嘢，佢出心都係好嘅啫，都想你學多啲嘢嘅啫。甚至乎佢哋嗰陣就係話：喂，佢哋名校喎，佢教啲嘢都應該係正確㗎啦，佢哋教嗰啲嘢應該都唔會錯的。 尤其係因為呢個太有象徵意，呢一個係一個基督 教傳統名校嚟㗎， 傳統名校，你有宗教背景，你用呢一個方法去灌輸洗腦教，喂，這個你諗下。你想想他那個的情況，就是我們到什麼地步，你可以想一件事，就是他這一間學校不是說我們認識的政府或者官校這樣的背景，是教會學校來的，都已經這樣了。 不是，看回資料是1860年創立的，你想想他歷史悠久到什麼地步，香港島半山區天主教學校，喂，講曬啦，其實 講曬嘅，唔係，所以我都再強調，唔係針對呢間學校，而係你諗下就係話，喂，講緊反國教係2012年嘅事，而當時嘅就係話，大家係以為好多人都以為係成功咗，但係實際上只不過係所謂撤回個國民教育嘅指引啫，但係都依然係推行緊嘅，而好多學校嘅一啲嘅高層，又或者一啲嘅領導層，佢哋真係為咗媚共去親共，維持同埋穩固翻自己嘅既有利益，就走去做啲咁嘅教育嘅話。喂，你谂下一代其实小学啫，你唱翻头先嗰首咩《中国是我妈》咩《我爸》嗰啲嘅歌，你唔需要谂啦。个影响嘅就系、是、第一样嘢，唔好讲个内容先啦，净系讲个 taste 咧，净系讲品味啫。 已经系 你见到你个 劣得好厉害。 你见到你个女或者你个女啊，翻屋企唱呢首歌嘅时候都流汗啦，系咪啊？ 系。而其实好多家长佢好自然咧，就系会信服一啲即系一啲权威啦。即系譬如佢信服就系话佢系个名校啦，佢系一个名校嘅老师啦。咁佢哋都系，咁佢哋觉得就系话，喂，我哋就应该系要去听从佢哋嘅教法啦。即系好似琴日都有讲过，琴日就讲过就系话一个嘅女学生，即系佢系俾一个嘅退休嘅名校嘅老师。咁就補習嘅時候就俾呢個名校老師非禮，咁如果家長佢係覺得就話冇嘢啊冇事啊，佢都係想教你英文啫嘛，佢都係想為你好啫嘛，咁其實好多係家長佢本身就係有一個信服呢個權威，信服呢一個所謂嘅名牌嘅一個心態，就係、是、覺得就係話，喂，佢作為一個名校嘅老師，佢講嘅嘢應該唔會差，唔會唔啱嘅，唔會錯嘅。而佢哋就係俾呢啲所謂嘅追名逐利嘅心態，就洗咗佢哋腦，就係、是、甚至乎就係令到佢哋係會加入咗維穩嘅一派，甚至乎係講到就係話，當你係去唔認同佢嘅，唔認同呢一啲嘅呢一啲建制思想嘅話，你就係鬼，你就係篤灰嘅人。咁而其實喺學校要 恐嚇人， 恐嚇 大又好，即係講真嗰啲語句真係好有大有恐嚇性。我今朝揾資料睇嗰陣時咧，我真係心都寒埋。哇！大佬咁，哇，幾恐怖啊！佢 收件啦！ 幾恐怖啊！件事真係咪先？咁所以就你話嗰個而家咪咁。 我哋唔系有人喺出面叫我哋收嘢， 唔好意思， 真系即刻好惊，真系即刻好惊，咩事咧？ 你先又嚟啊，又嚟拍门。 得系啦，继续讲翻先。 咁其实咧，其实学校其实即系我唔知道呢间学校系咪咁啦，但其实咧好多学校咧，佢都会为咗去即系笼络家长嘅心咧，佢系会用好多嘅方法去令到嗰一啲家长系会信服嗰一间学校嘅一啲可能系嗰一啲嘅政策啊，信服嗰一啲嘅制度等等各样嘢。即系譬如佢会即系有啲家长佢系会加入咗校董会成为其中一份子啊，甚至乎佢会有好多家长嘅家校会啊，去建立一啲家长同埋老师之间嘅关系。而呢个关系其实佢本身就系老师同埋家长之间佢本身嗰一个嘅，即系可能 权力啦， 可能利益啦，各样嘢关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都系见到就系话，即系学校佢为咗去， 哇，即 系 我 cam 啊，张杰， 冇嘢，继续， 即系学校为咗系去用教育啊制度各样嘢去驯服学生嘅话咧，佢系无所不用其极，用尽各样嘅嘢嚟笼络啲家长。 唔系，即系讲到底啦，我结论嘅就系大家冇啦，方法系买热血少年周刊 咯，对抗洗脑， 即系讲真，你对抗洗脑系最好点咧，就系俾翻啲健康。去睇咯，即系你俾翻一啲真系真系喂，真系系真系你即系我自己我好简单嘅啫。对我嚟讲，我一直以为咧，我觉得咧，其实我成长嘅过程咧，我会系比较怕老师同埋家长，因为我会觉得嘅就系、是、其实特别系喺嗰个即系所谓中国文化底下个老师同家长咧，好多时候咧系会限制住学生嗰个创造力啊。創意啊，同埋個自主性，所以我一直好強調嘅就係話，你要個細路仔好嘅話，唔好怕佢錯，唔好怕佢遭到一啲困難咯，唔好，你由佢自己試啦。點解你會咁講就係，喂，你真正關心細路嘅時候，你唔係話唔俾佢做啲乜嘢， 而是的就是你鼓励他做些什么。咁所以喂冇㗎啦冇㗎啦，即係而家你睇返香港嘅教育嘅就係、是、小學係咁，中學係咁，大學都係嚟緊會咁樣㗎啦。咁方法嘅就係、是、喂大家今日要先周刊出街，咁大家支持 今日正式出街嘅、 啊、有個 AR 㗎嘛，睇一睇個 AR 啊。 系个南亚水鸟拳啊！ 打呢个 秀慧把声嚟，我听好似 秀慧把声嚟嘅，系嘛？秀慧好中意配音。 系啊，记得大家多多支持啦，同埋咧呢、這个热血少年周刊里面咧系有，即系大家系嘅支持嘅话系要有订购表格啦。你订阅嘅话咧，咁而家呢一个嗰、那个嘅 file 咧有一个嘅系限量版嘅 file 啦。咁大家多多支持热血少年周刊啦。咁我哋咧有个 segment， 有个 segment 关于咩咧？汤姆介绍下啦。 唔系访问嚟嘅，系琴日做咗个访问，咁咧就访问呢、這个中大本土学社阿刘永康 吓，讲完啦。你访问人又唔记得人个名， 我惊我噏错，因为佢名几难写嘅。跟住刘永康咧，呢位同学咧就系、是、呢个中大本土学社嘅发起人。咁咧就最主要咧有两方面，一方面咧佢就星期三咧出咗个声明，就退出呢个新民主同盟，就因为咧新民主同盟咧就佢哋嗰个关于光复行动啊，同埋关于退联嗰啲立场咧，就同学啊，同呢位刘同学或者同呢个中大本土学社嘅立场，佢就非常之不同，咁所以佢就出咗个声明去退联， 系 咪 咁啊？听下点讲 啊？咁啊我哋做完个而家 cut 咗，跟住就播埋个访问，就完咗我哋今日嘅节目。 好，咁我哋今晚热血政治再见， 拜拜， 拜拜。 好，今一节咧，我哋咧就特别咧，就请咗一位嘉宾就做访问嘅。呢位嘉宾咧就系中大本土学社发起人刘永康。 咁咧 系啦，咁我叫翻你做阿康啦，系咪先？咁阿康咧就其实点解特别访问佢咧？咁啊，事完咧就星期三系咪啊？星期三咧你就出咗个声明，个声明咧就系退出新民主同盟嘅宣言。依、這个声明出咗之后咧，就其实都引来系好多回响嘅，起码我会睇翻啲 comment 啊，啲 like 嘅，其实就好多人咧都觉得系阿康你咧就做咗个好正确嘅决定。中大本土学社对于个反应如何咧？ 咁我諗嗰啲社員都係即係支持同埋歡迎我呢個決定嘅。咁始終即係自從新民主同盟出咗聲明話係反對退聯之後，都好多人會懷疑，以為咁會唔會影響到你哋本土學社而家搞緊退聯呢啲嘢㗎咁樣。咁之前就一直都未有明確表態啦。咁如果而家咁我退出咗之後呢，相信就大家就唔需要再擔心啦。咁我哋都會繼續堅持我哋退聯嘅決心咁樣囉。 先讲下光复行动先啦。 好， 咁光复行动就你喺个声明里面咧就有提及到，喂，其实新民主同盟对于个光复行动咧可能未必好了解，咁而作出呢啲咁嘅批评咧，咁呢个系你唔赞成噶啦。咁可唔可以详细少少讲下呢一点？ 其实同我声明写嘅都一样啦，即系我会觉得其实即系光复期间系好混乱嘅现场，其实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衝突場面，咁甚至乎連傳媒自己走場都未走一次。咁我會覺得如果喺現場嘅時候呢，你係睇過，然後覺得係真係有啲咩情況你係親眼見到，覺得係你需要批評譴責嘅呢，我覺得無可厚非嘅。但係以我嘅理解呢，其實新民主同盟好多嘅成員可能根本就未喺現場係了解曬成件事情咁樣啦。咁我就會覺得可能會唔會而家就去做一啲決定，或者單憑一啲媒體嘅報導，然後作出一啲決定，可能會唔會係太快太倉促呢咁樣囉。 但係又可能又即係會有俾人質疑話，喂，如果你咁樣講法，我就乜嘢都要喺現場睇，即係咁而家資訊咁流通，你淨係主流傳媒啊，我哋所有唔同嘅網上媒體啊，或者啲新媒體啊，其實咧都有好多相關嘅報導，咁唔係都係一個可以睇到事情嘅真相咩？ 我會覺得即係我就會質疑啦，因為佢哋交代嘅真相係乜嘢咧？就會話佢會即係我睇到范議員佢喺一個即係記者會裏面咧都有講到，就話係即係感到遺憾嘅咧，就是、一啲欺凌老弱婦孺嘅行為。咁當呢、這個，我覺得呢個係好都幾嚴厲嘅指控嚟嘅，即係你係講到明話一啲嘅示威者係似乎係蓄意去欺凌一啲嘅老弱婦孺。咁但係呢啲嘅呢一句咁樣嘅指控，例如呢啲呢類型嘅指控，其實係咪真係 完全是基于事实呢、嗯、即是究竟我们只是不是单凭可能在媒体上面见到有 小朋友喊、嗯、或者可能有个阿伯可能真的跌亲、嗯、即是单凭这些画面我们就去判断是有人是欺凌一些的老弱妇孺、嗯或者是判断说这些人士是帮倒忙、嗯啊、甚至乎会有人是会用六七暴动来到去评论即是这个的光复行动，我会觉得这些都会是一些不是那么恰当的或者過早去作的一些判斷咯， 即是 而可能你看到就是新民主和他們都是只是從這種方向 去表述這個光復行動， 是啦、嗯、我會比較見到就似乎是真的很著重於講緊那些的示威者、嗯、他們是欺凌一些的老弱婦孺啊、嗯嗯、又或者說他們 是令到那個行動失焦啊幫倒忙啊這些、嗯嗯、我會覺得似乎首先我們作為如果就是政黨是不是應該首先了解事實的真相呢、嗯、然後還有是不是應該客觀地看回講回多些政府在這件事上面的責任、嗯、而不是只是一面倒這樣去批評一些示威者的行動呢、嗯、這樣所以這裡我會有些保留的 就這個前成員來講我想說回就是說你之前有沒有去反映過在內部反映過你剛才所說喂你們不如下去看看或者怎樣去了解這件事有沒有反映過這方面的意見 我想其實新民主同盟一向都有這裡要給一些 credit 的其實一向都有、嗯、即著重跟黨員之間的交流和溝通的、嗯、即是始終我們組織勢、嗯、人不是很多那要溝通是比較容易的、嗯、樣那的確就是經過溝通了之後、嗯、大家都很了解大家不同黨員的不同立場根本、嗯、都令到我看得清楚其實真是的確似乎我那個的路線是跟黨裡面主流的路線是真是不同了 明白 那就無謂互相影響那都似乎分開呢對大家都是好事那、嗯、這個都是因為有溝通和了解之後所作的決定來的 除了這個前新民主同盟的成員之外你有另一個身份就是中大本土學社的發起人啦、啊。那講返呢個中大學中大本土學社就2013年尾喺中大嗰度開始㗎啦。咁其實我頭先都問過你你係呢個做呢一、這個唔係一個隸屬於中大嘅 學社嚟可唔可以咁講 ?unofficial 㗎。 unofficial 嘅。咁就咁係你哋自己本身一啲中大同學大家夾搞出嚟嘅， 系啦系啦。 咁其實而家嘅人數幾多度？ 十幾人度， 十零個人。 系啦。 啊，咁一三年嚟，咁我想問下你成立嘅目的係點樣嘅咧？其實 當其時就係有啲同學仔可能對中大學生會做嘅一啲立場有啲不滿，咁、嗯、於是就決定我哋即係將來可能都有好多呢啲機會，會再係中大學生會做咗一啲。比較立場上不能夠顧及到本土利益 的決定、嗯、於是都決定了就我們這班人就要開一個本土學社就長遠這樣、嗯、持續下去這樣去做一個壓力團體是給壓力中大學生會他們必須要在以後去做一些聲明或者行動的時候、嗯、都希望他們可以留意到中大裡面其實有一些本土的學生的立場在這裡、 嗯啊、現在你最著手搞的是不是退聯方面的事 而家呢一刻的確係，即係我諗即係因為我哋人又唔係多，唔能夠做到好多嘅事，咁、嗯、我哋即係開決定咗係啟動退聯公投之後，而家個重點嘅聚焦都係向呢度咯。咁、 嗯、 但當然有時，譬如有啲嘅光復行動嘅時候，我哋都會有同學去到現場，佢、嗯、嘗試可能影下相啊、拍下片啊、報導翻俾中大同學聽，因為呢啲嘢中大學生會一定唔會做嘅， 明白？ 所以我哋就可能要做呢個角色去話翻俾同學聽發生緊咩事咯。咁、嗯、可能主力係做緊呢方面嘅多啲。 理解咁咁講下退聯啦其實退聯就自從港大成功退聯之後啦咁其實見得到呢就好多唔同嘅大學呢都係搞緊嘅咁除咗應該係樹人呢就未正式搞啦咁樣咁但係咁中大呢都搞得其實而家個狀況係點可唔可以簡單講下 而家係收集緊簽名嘅階段、嗯、我哋係要收800多個簽名啦咁而家大概收咗約莫700個啦咁樣啦咁都繼續係收簽名嘅階段希望能夠收多啲收特啲咁然後穩陣啲咁去交上去就啟動個公投、 嗯、即係其實係咪呢個收集呢個簽名夠數呢就可以申請去公投呢 根據會章如果係夠數佢就一定要發動呢個公投嘅 咁、嗯、就冇所謂時限之分嘅 即是收簽名呢度冇時限 係咁啊不過睇嚟都唔係好遠啦個距離即係830個而家你都700多個 700個到啦 咁喺呢個過程收集簽名嘅過程呢其實你哋 又開始話要發起呢個收集簽名，咁你哋一定會喺中大嗰度做街站啊，各樣做宣傳㗎啦。咁其實個狀況係點？你同即係喺中大裏面嘅大學生佢哋熱唔熱烈啊，或者佢哋清唔清楚咩事嘅其實？ 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大學生是不是很了解發生了什麼事的、即譬如我們是去收簽名的時候呢，其實不理我們又或者直行直過的學生的確是佔多數的、所以都當然有興趣是即知道什麼事主動已經會走過來簽名、不需要我們多說的、但是更多學生可能我們都要慢慢駐足去跟他們說、可能說五至十分鐘他們才真的若摸清楚到什麼事才願意是落筆簽那個名字給我們、所以其實都有困難的，有挑戰的，但是都收簽名不是很即是都有希望的但是就到投票那陣、我會擔心一點，即是現在收簽名我又不是很害怕，收八百幾個又不是說多是，但是就到落手落腳即是要投那一下呢，我都會擔心會不會沒什麼人來投啊、或者很多人投棄權啊，類似這樣。 那其實投票那裡是不是要過半數才行？ 投票嗰度有兩條門檻嘅，第一條門檻就係要有六分之一嘅中大學生去投票，即係二千幾個去投啦咁、樣。咁然後當中咧要超過一半嘅有效票係贊成咧，先至真係退到聯嘅。 哦、okay, ， 就有兩條嘅門檻咯。 明白嚇，咁嗰、那個啲街站各樣有冇話咩問題咧？即係除咗頭先你講話佢哋可能唔係掂鹹掂高啊，未必理你啊，咁但係仲有冇其他事情會有發生過咧？ 有時可能會唔知係咁啱得咁巧定係特登啦，咁啊會發現好多時候啲街站都會同中大學生會一啲宣傳學聯有咩好處嘅街站會撞咗嘅，咁會大家有時會要輪流咁樣嗌咪，又或者一齊爭住咁去派一啲傳單咁去做嘅，咁啊都嗰度都有時會令到個場面都比較嘈吵或者混亂，咁都會有啲阻礙嘅，即係令到同學仔係簽名嘅時候會覺得哇好嘈啊，唔知咩事唔簽住啊咁樣。咁亦都會有時亦都可能我哋會覺得中大學生會係會講啲嘢係抹黑我哋啦，又或者係扭曲咗我哋收簽名嘅意義啦。即係我哋叫同學仔收簽名，話你不如即係啟動個公投，等我哋有得投票啦。佢哋就會話同學仔你簽名咧，就即係要求係退聯噶啦咁樣。咁其實我會覺得呢啲咁嘅説話就會令到一啲可能其實佢係想有機會投票啫，但係未決定係咪支持嘅，而家未投噶嘛，而家係即係要求有個投票啫嘛。咁可能你就會令到啲同學仔其實本身未有立場嘅咧，佢就唔敢去簽呢個名。可能以前係我哋見到港大退聯嘅時候咧，港大學生會企一個比較中立啲嘅立場去比較咧，我會覺得而家中大呢個立場就會比較即係明顯啲咁樣。 係啊，正正好似你頭先講話，當時睇到港大退聯嘅時候。咁佢哋港大學生會可能就冇咁多即係用返佢哋直頭用返佢哋自己排頭港大學生會出嚟去反退聯啊，做呢啲咁嘅宣傳。而家你哋中大做嗰個狀況呢，就係會佢哋直頭用中大學生會嘅排頭去做，係咪？ 是啊是啊，即是他们其实在很开始、我们根本都未正式收集签名、我们纯粹是对传媒说我们可能会考虑启动这个退联公投的时候、其实中大学生会已经即刻走出来说我们反对退联的了、是个反应是很快、即是我会觉得是在港大成功退联之后呢，他们是我觉得是出乎他们预期，他们没有想过港大会真的退到联的、于是在这件事之后，他们其实整个气氛就会紧张了很多，同埋他们会进入作战状态、即是会觉得是要加把劲去阻止更多的院校是成功退联的、所以如果不要讲那么远，讲到中大其实可能都要下个月先得头、但是领大来讲，今日即是现在是星期三了，是吧？星期四了，是吧？即是今日我们是最后一日领大会做公投的日子来的、其实就会见到他们倾巢而出、我都刚刚收到消息说、包括岑浩辉啊、周永康啊、梁丽国啊，成支装一起去晒领大，不知道他们好像不用上堂那样的，一起呢就去呼吁同学仔投反对票。咁啊，即係一個咁傾巢而出，出動到咁多間院校嘅人咧，就去呼籲同學去投反對票。呢、一個好明顯顯示到佢哋可能真係好驚，所以就會有咁大規模嘅動作去做咯。 咁你內閣成員裏面係其實係有一當然啦，你可能有啲就當自動成為一啲學聯嘅職務，會有職務啦，係、因為你本身喺中大學生會嘅內閣裏面。咁但係嗰十幾個其實係唔。未必是需要話全部都是會有在 學校，咁冇咁多位俾佢入啊嘛。 咁但係以現時個狀況，係咪其實 會有好多係喺學聯裏面有職務嘅咧？ 咁事關可能之前我諗同中大啲學生都冇咁積極去參與學聯嘅職務啦，咁所以都好多學生可能喺學生會公開招募一啲學聯代表嘅時候都冇去報名又好乜都好啦。咁最後一結果都係似乎無論係學聯裏面嘅代表團，亦或係常委咧，都應該係中大學生會嘅人嚟嘅。 係咁樣嘅狀況。咁可能即係依個要特別講澄清翻，就可能有。即係有冇利益衝突啊之類咁，因為其實我哋特別 呢個擺明有㗎啦，咁因為而家就係講緊學聯，我哋中大學生會係咪要退學聯啊嘛？咁佢個兩個身份都關佢事啦，佢又係中大學生會，都係學聯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其實都會覺得，如果能夠比較傾向採取翻個中立啲嘅態度，會好啲嘅。咁樣就唔係而家咁快就已經係傾巢而出咁樣去阻止同學連簽名啟動都要開始阻止，我覺得係不可思議嘅。 咁其實而家。即係譬如好似光復行動咁，好坊間都會有啲講法就話喂，越嚟越趨向激烈啊！咁其實會唔會話怕之後會打爛咗香港咧？我直接啲講，即係如果做一啲更加激烈嘅行動， 我又唔覺得會，即係我會可能會覺得好多有啲人會諗就係其實而家個香港都係好爛㗎啦。咁所以就可能真係。我又唔係話而家要即係毀滅咗個香港嘅，但係有時可能有啲嘢我哋唔夠膽去做一啲，即係可能仲細個啦，咁所以可能覺得我哋仲有好多嘢係輸得起、失去得起啦，咁所以就都未必話好怕，所以有時反而會諗呢一個先至係唯一嘅出路。 咁今日嘅訪問差唔多啦，咁希望咧就阿康咧就依個中大本土學社咧，真係最起碼由你學生個範圍。在中大是將這個好像你們起這個組織的目的這樣將本土的信念香港本身維護香港價值的信念就可以真的可以在中大扎根 好 那多謝大家 拜拜